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从第69节，诚挚作威，入人求胜，到75节，成威破懈，纵扑杀伤。这一段是刚强之物，第一阶呢，我们曾经给诸位做过报告，小注里头啊，一开端给我们提出四个字：正直和会。这四个字确确实实是我们做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儒跟佛都讲发菩提心，菩提心世尊在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齐心论里面所说的直心、身心、大悲心，我们把经论呢合起来看，实在就是儒家所讲的诚意正心。正直律己，这个正就是正心。啊，正心、直心呢、和会待人就是大悲心，就是回向发愿心。所以我们仔细读诵体会世出世间这些大圣大贤，他们说的言语不相同，意思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事法跟佛法很容易会通啊，事法跟事法也没有障碍啊。华严经里面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真理的确只有一个。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佛，称之为心性，其他宗教里面称之为真神，称之为真主啊，它起作用广大而没有边际，所以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啊，都就协助的意思，教导的意思，帮助的意思，服务的意思。 我们从这个地方着眼，从这个地方去修学，这是大乘教下了祖师大德常常勉励人从根本修啊。那么我们现在明白了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一个概念啊，是一个观念。哲学家所讲的宇宙观、人生观啊，我们对于人生的看法，对于宇宙的看法，与事实真相相应的啊。那么在佛法有些时候说与性德相应的，这是正法啊。如果与性德相违背呢，这法就是邪法啊。但是要知道邪法跟正法都不利自性，所以说邪正不二啊。这个是其他宗教里头没有的，这的确是高一个层次了。邪正在心性上讲是不二，在现象上讲也是不二，念头上有差别，感受上有差别啊。但是这种差别仅限于凡夫有，迷的人有，觉的人没有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明白这个道理，依据这个道理，我们才有正觉啊，在向上提升呢，在正等正觉啊，你的思想纯正啊，见解正确，你的行为自自然然，就如同诸佛菩萨一样。我们总结佛菩萨教导我们的纲领啊，枢纽的纲领，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自自然然就相应了，怎么会有恶念，怎么会有恶行呢？逞强好胜，作威作福，总以为自己在别人之上，总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念头错了啊。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为也错了啊。这个段里面，这是刚强之握，这两句是总纲啊。下面呢，举几个例子来说。啊，我们从这些例子举一反三呢，就晓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做错事情？啊，拜人苗家了，是我们没做。这是破坏农夫的一些庄稼啊。但是以此类推啊，凡是 破坏别人生活方面的，物质受用方面的，都属于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懂得这个意思的引申啊。住在都市里面，工作的方式很多，从事于政府方面部门服务的，拿薪水过日子，靠这个生活。除此之外，有经商的，有做工的，他们有他们谋生的方法。你去障碍他，你去破坏他，使他丢了饭碗了，失去工作了，或者使他工作待遇降低了，都是属于这一类。第二句，破人婚姻。这个里面就包含着破坏别人家庭的和睦，诸佛菩萨决定是促成这个家庭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无论在哪一个宗教，对于家庭都非常重视了。佛法教给我们这修行的基本的科目，孝亲尊师，几乎所有宗教里面的圣贤教人都没有例外，都是从孝敬教起。佛家讲孝亲尊师，把孝亲摆在第一了，尊师摆在第二。其他宗教里面把敬神摆在第一，孝亲摆在第二，没有不重视的。这是佛跟其他宗教不相同的地方。佛法是私道，私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没有孝，没有孝亲，不可能有尊敬师长。这是合乎逻辑的。中国人讲啊，合乎天理人情的。但是宗教一般的时候呢，要尊奉一个神。肯定神是造物主，神主宰一切，所以把敬神摆在第一。一切仰赖于神，在佛法讲啊，叫他力法门呐。佛法的修行正果靠自力，不靠他力。 唯独在净土中啊，与密宗啊，这所讲的二力法门，虽然是二力，二力就是靠自己，也靠他。二力里面呢，还是以自力为第一。那么这个是跟一般宗教观念上不相同的，就是你自己一定要认真努力，如理如法的修行，才得到佛菩萨威神的加持。你自己要不用功夫，要想得到佛菩萨威神加持，是办不到的。这个我们现在仔细想想，合理呀，合情合理呀。我们自己有一分功夫，佛对我们加持是一分；我们有两分功夫，佛加持两分；我们有十分的功夫，佛的加持是十分。这个真的是合情合理合法，不是完全仰赖于神明的。佛菩萨对我们的最大的恩惠是教诲，教导我们譬如世间人呢，想求财富，佛教给我们生财之道，也就是说，你要得到财富啊，佛给你讲得到的道理，以及你得不到的道理，都讲给你听啊。这个理论呢，通达明白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肯认真努力去学习，去修福，果报就现前了。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要想丰收，佛教你怎样去种植，你就会有丰收啊！佛是这样教给我。那么一般这个宗教里面呢所说的完全要靠神的赐予，如果他们要错会了神的意思其实他们神的那个赐予真正的意思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就怕错会了意思，以为自己可以不必努力了，完全靠神的赐予，一切都仰赖于神，那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靠救济过日子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靠别人救济佛教导我们的是教我们怎样去生产，古圣先贤他们的意思不错，就怕我们自己错会意思。我们看许多宗教徒错会了神的意思，再回头看看自己，佛门里面有很多佛教徒也错会了佛菩萨的意思。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经大论里面说，佛法无人说，虽知不能解。问题出在没有人教导我们读经凭凡夫的知见凭自己的想法，往往把经典意思想错了。 去解了。所以佛才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道理就在此地。那么对于日常生活的教训，尤其是生活细节方面，确实有些宗教啊说得真好，说得非常详细啊，像伊斯兰教啊，佛教里面也有，但是佛教啊是世尊多半教导啊出家人啊，出家人的戒律威仪也说得很详细啊。但是这一部分呢，现在大家都疏忽了，没人学习啊，不要说太繁杂的，最简单的沙弥律仪，十条戒律，24门威仪，今天去看的人已经不多了，去学习的人没有了。所以今天佛教在行门上讲不如其他宗教，我们比不上天主教，比不上伊斯兰教啊，他们在生活细节里面依旧在讲求，依旧在奉行啊，我们经典反而变成是只是在经论上啊谈谈这些道理，不切实际啊。感应篇是行经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而他讲的多半是原理原则啊，不像沙弥律仪啊，这个伊斯兰天主教他们的生活规范讲的那么详细啊，可是这些原理原则我们掌握住了，读这些生活规范呢就非常欢喜，你自自然然羡慕，自自然然想去做，而不是别人勉强你去做，不是别人劝你去做，你自己就很想去做了。所以道理不能不懂。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